枝桠都落了盛夏，我对着山认真说话，在地牵挂。耶耶， 晚风轻轻敲着阿沙浪，对梯子无暇。我看着人在闭上爱，谁都放不下。 这风景如画。长大，右手中的流沙画一个你啊，先说过的永远我们一定不会差。我的青春开始在喧哗，因为它闪烁为你而沙哑。 右手中流沙轻飘着你的脸颊，也答应说好的未来绝不会童话。 许过的承诺我就不会再去打，因为我爱你呀。就算念亚洲花有你的记忆，干燥成瓶中沙，小小老板想着你滴滴答答，每个指甲和你泡的茶，原来幸福可以这么优雅。 Yeah. 不懂风沙，不懂风沙，我一样得到你爱。管它风怎么刮，管雨又怎么下，每天我就原来一下下，我再不属于自己。爱闪着泪光为你抹， 这风景如画。青春开始在喧哗，因为

现实的考验，我们说好一起面对，不管多久多远，绝对不怕累。

什么？人生路本就是场活的，于是的选择，迷路时想想当年阿婆怎么说，回头看看雨水过后云彩很多，来一半阿婆梦里偷偷摘云朵，等你老了阿婆走了，你要记得把这山影交回娃儿怎么说，把这山影交给

我是但住在古门的话地下作品都没出废话就是脏话说我 rap 作为的人那些跟风黑我的人下来继续听歌你们每次个有我创造的狗带 That's my ragging in your city so freaking 每一个人听到我的 flow That's my king kong 天生带有穿透力的声音 Do you like it 这首歌必定会唱唱歌手 However you like itWaiter, can I take my order before let me know the cop? Leah, here's the devil on my level, seven better from ya. Get me Apple, ready 去下一个地方度假好不别羡慕不是谁都可以臭美像我这样特别的人他都光说不做的人或者说他永远比起做的不切实际的人我想几个字就拿起手中的笔 Michelangelo 一样的艺术是天分如果你想来就先把你弄了啊都样样出彩真的是 fantasy 我是 rapping thinking 还是演技就是这么的有出息去哪都是 VIP 但我尊重每一个人你不懂 just never the fantasy got the got a mind 现在跟上这个节奏点头吧跟着音乐大手吧还想再听 uncle 吧那你就拿去循环吧现在跟上这个节奏点头吧跟着音乐大手吧还想再听 uncle 吧那你就拿去循环吧 有有有有 Cindy What's wrong with me

个心疼。